来请您欣赏京韵大鼓《俞伯牙摔琴》，表演者李响，伴奏陈燕、王岩、石俊平、张玉恒，指导教师陆以琴。 巧逢钟子期，对答把亲问，一起相投又把相分，他二人分手太急，为得戏谈论约会了。小舟龙岸细留神，莫非说贤弟你忘了约，失了信，你可应当常到此等候我兄来临。我有心下船去访问，怎奈这日暮到黄昏，说白了心，父亲是只把慌乱，我的心神不得怎么稳。猛听得这蹦蹦蹦琴连那响啊就不断了，怎么好几根啊？伯牙一见琴弦均断，心中暗说不好，莫非贤弟恐有不测，忙唤童儿将琴收起，各自安歇去吧。东方八小到了近，整衣镜面要忘记先分，吩咐童儿你重整要心，换从人你那台桌那山珍海味与果品，有那小童儿身背着摇琴最后跟，竹

用，爱我来问他是能当是来能当少子不当，要去娶媳妇就搬去我们房，你就大不该叫你奶奶常常跟你饿着，我一天吃不了那半顿饭呐、啊，一根肠子俺闲着半条，我说去孝敬你孝了我把你休了我好，你奶奶实在和你饿到了， 麦成爷他也不烦来也不闹，我的娘子把话讲岔了，你守着吧来你熬着点儿好，你熬的呀比人我做了官儿你就好了。 这是女们听明白着，穷小子讲话你竟攀高，狗头怎改乌纱帽，刘建邦怎穿大红袍，马蜂腰怎系雪花雨，狗蹄子怎等叶家的粉底儿炒，也不是奶奶我小看你，你的那把骨头就肿疼了，今天休了我两拉刀， 我要不休呢， 你要不休奶奶我给你一顿切菜刀。 朱麦臣闻听心好恼，我逆来一往的写休条，上写白上多白上，岳父岳母二年高，休门女儿并不为这绝大病连愁，只因为俺没有这个米面两分了，我打上绝母和手印防备这个奸人头犯了，我忙把休书写完毕，怒冲冲就把那个地上跑，叫一声奸人你试过去，家长往里找紧一条， 此时你走上前和忙见亲戚，你看他管调又管腔的那么有巧啊，手里拿着绣书他朝外走啊，他是八角一朵就嫁了，恁要问嫁给了哪一个，嫁给那个是将叫张世强， 张世强他拿了本本滚滚孩，本心眼儿你拿着他瞧，顶到头上爬歪歪，喊到他那嘴里爬化了，我未曾讲话面带笑啊，叫一声娘子别听着，好的咱有四十亩，吃喝穿戴我牵着你挑， 这是你生来的好吃个嘴儿啊，光做好来也不做闹，早晨起来老有病，上午就把那个饺子包，到了晚上他就擀温面鸡蛋虾仁大炉子把面浇，半夜三更他睡不着觉，啪嚓起来直上锅倒上油，他吱吱啦啦炸烫到，吃了一个包喝了一个包，在那头就把徐家的叫醒闹， 呀孙，光水嫩娘的个自在叫，冲的你奶奶我光长宝。起来吧，起来吧呀，嘿嘿嘿嘿，奶奶我咋咋摇，时刻不到二年半呐、啊，此时母好的个事情了。真是女大姐要了饭呐、啊，这个张氏家手拉着个真怀的宝票。这一天正在大街来要饭，轰啦啦啦啦，那一少人马来到了，几对板来几对棍，我人一个 威风凛凛，杀气高， 头戴一顶乌纱帽， 身上穿的本是绑龙袍， 腰中系的本是雪花雨， 足下蹬的本是粉底儿草。 崔氏你看他名声尊的小，哎呀呀呀呀，原来是卖陈他的重了。前面那一少人马是谁来的？ 是谁呀？ 那是俺丈夫朱买臣做了官回来了。 那朱买臣他不是早把你休了，你嫁给我了吗？ 呸，谁嫁给你了？你说你走不走？你要是不走啊，我到跟前跟丈夫这么一说，小心你的脑袋瓜就得搬家。 我走，我走，我走啊， 张氏将无奈，他就扬长走啊，哎哎，嗯嗯嗯嗯，哎哎哎哎。 我再说崔氏这个女多娇傲。啊 前你是神冤之人？ 不是神冤之人。 你是告状之人？ 也不是告状之人。 你一不神冤，二不告状，拦着我的马头干起活事 呀？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不是你那妻崔氏吗？ 哦，崔氏，我不是早把你休了？这几年你到哪里去了？ 嗨，丈夫，自从那年休了俺，我回到俺爹娘们苦苦熬，我一天三面上打工，哎，我是三天九比呀，就么那个向少王，俺少将也不为那旁的事啊，告诉俺的丈夫得重了，这不是丈夫你告得重啊，当年的夫人我就做了。 朱买臣闻听一声冷笑，不见人讲话也不害羞，

钱将了，这钱苦的日子不会久长。他正在阎王湖水旁同志面前，忽听得楼门铁脸响，推进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。啊，原来是我那生身的老母，娘怎会深夜来到蓬妃的牢房，恨应他忍着悲痛把娘叫。娘，老汉不见寒英步履踉跄，见寒英撕破的衣服肝肠欲碎， 兄弟。 眼光。 汉母说，孩子，你说的话娘都记住了，娘永远跟着当中。 这时候人生嘈杂，不住的嚷，碰把天勤劳，放他的飞烟放凶光。老太婆劝得怎么样啊？ 汉母说，我的儿从小他就孝顺娘， 碰把天连说好好好，你一说他一定答应受着降。韩英姑娘，这儿有纸有笔，快写吧，快叫赤卫队解除武装。 汉母说，孩子，娘说你写，你写上红军快回归，贺龙将军到，活捉彭霸天，把白飞全都消灭光啊！那老贼只气得连声嚷，把这个孤肥婆给我压下去，叫他见阎王。呼啦啦顶飞头，一拥而上，喊着他挺身而出，挡住了娘。你们这帮灭绝人性的狗群兽，死到临头还要把人伤，祸害刀山一个人伤，不许你们难为俺的娘。 汉母说，孩子，不要管娘，就便是打死了娘，你也不能受着降。 把这个孤肥婆给我带走。老汉母毫不取舍，走出牢房。汉英他满腔怒火高万丈，恨不能活捉了彭霸天才趁心肠。到后来，汉母被救，冲在了红土上，配合红军解放家乡，消灭了彭霸天，救出大喇娘。 好，听众朋友欣赏过了马玉平先生演唱的现代曲目《河南坠子·韩英见娘》之后呢，我们今天又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。